首歌来自王亚演唱的《爱情错觉》，仿佛只有在音乐当中，我们才能拥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哈。随着歌声一步一步带我们走进每一个人心中的唯美的爱情世界，曾经我们都有一个完美的爱情期待，也许现实的酷暑严寒给了我们太多的错觉和无奈哈，或许我们爱到最后也没有了解他到底在哪个世界当中。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不要说话》。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不要说话》。我觉得听歌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歌手总会把一首歌唱出来之后给你一个很宽泛的空间，让你根据旋律和歌词去感受当中的情感。那这个歌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哈，说老婆呢割破了手指，老公紧张的疯掉，飞奔去买创可贴，但是他是哑巴，比划了一阵，服务员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买什么，他心急如焚，拿出小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这个时候，那个服务员递给他一个创可贴，他飞奔的拿回家当中。我想这也就是爱情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我最爱你爱你，

生命中的美好，只要跟他真实，就算别人会笑我像个傻瓜。现在有他背上背上运气不错不错，在街头会为我为我为我赞颂，我的爱情全球一起感动 感动， 我的丑比全宇宙最沉痛，我有了他以后 以后以后 什么都非常的 reasonable， 天马现在准备行动。 子良演唱的《天马行空》，那这个歌呢是2003年的时候林子良只身从加拿大前往台湾啊，发表了一张专辑叫《自告奋勇》当中的一首歌哈。那他发表这张专辑呢，也是想让我们的听众能够感受到他的诚意和勇气。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那英演唱的《花一开满就相爱》。 在热闹什么？回忆他留下了指纹，并没有给生活淹没。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未来未必回来，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幸福住了一块花季， 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演唱的《花一开满就相爱》，很经典很好听的一首歌哈，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我窗外看不见你走来。怎么说呢，有唯美的意境，但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的话，也是一句很伤感的歌词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后弦演唱的《西厢》。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寒冬袭来，城市渐凉，任它车水马龙，心事却无人能懂。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是回忆，每个回忆都跟你有关，每个回忆都让人心痛。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仍然演唱的《凉城》，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王杰的《英雄泪》。 听到这首歌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王杰的《英雄泪》。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向大家分享一则消息：11月28号，武警宿迁支队泗阳县中队正在巡逻的军犬多多，恰好碰到退役老兵训导员王旭乐。任由队列里的王旭乐如何驱赶，多多都不肯离去。当退役老兵向哨位敬最后一个军礼时，多多突然站立，竖起前腿向退役老兵敬礼。直到十几秒后，官兵礼毕，军犬多多才放下前腿，让我们一起致敬退伍老兵。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爱情36计》。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就懂得暧昧和耍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统计。爱情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